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咁咧，琴日咧，其实有一个技招嘅，咁我想请 Angus 咧，就帮我哋解释一下咩叫。 你喺咩度啊？ 喺度。 你唔系坐埋去 侧边咯？ 你有冇坐埋去啊？ 我有啊， 正中间啊？ 唔系， 正中间系阿青啊嘛，侧边侧边系 Ben。 我哋戴咗眼镜。 系啊，我戴咗眼镜。 哦，所以就唔认得你啲乔装咗。 原来系咁样样噶，戴咗眼镜。 我见到又好似你，但又好似唔系，但冇理由唔系你咯，坐正中间。 你快啲讲下咩叫全民提名乜全民投票先啦？ 哇！等我搵翻 个 official name 啊！我想问下， 依家就叫做2017特首选举民间全民投票。 民间全民投票 系啦。 点解冇咗公民嗰字嘅？ 因为系跟翻 POP 之前用紧嗰个字眼嘅，即系以前2014年嗰啲或者2012年嗰啲，佢哋都叫民间投票嘅，民间公投。 哦 ，OK。 系咁啊，跟翻个名嘅。 咁但系呢嚿嘢到底系咩嚟咧？ 呢嚿嘢啊，呢嚿嘢其实就系由公民联合行动去推动嘅。 系 咁，公民联合行动咧就系一班我谂观众可能未听过呢个组织嘅。咁啊，其实就系雷动计划嗰阵时嘅搞手啦。咁就系由十 嘅 core， 依家由20个组织组成嘅一个平台啦。咁理解咧， 即系咪系同专团有冇关系嘅？ 专团系咩啊？ 可能有少少 overlap， 因为我见到你啲人嘅人咧， 因为嗰啲人全部喺手中边， 唔系个人，个人 有少数系专团嘅， 有一个嘅。 阿青哥咪系咯， 阿青哥系咯， 系啦。 其他就唔系， 其他嗰啲我就唔识嘅， 就唔系嘅。 唔知 Benny 系咪专团噶？ 唔系。 咁但系韩老师系啦，韩老师系啦。 你讲讲有啲咩系熟，大家都会可能知道系边个人咧？ 六一七嘅， 但佢唔系用嗰个佢进师嗰个。 你话用21个专团个名系冇嘅， 系。 嗯，系啊， 但系专团入边嘅人咧就有差别。 人你知佢好多人好多冇噶，因为其实我都系。 系咪系啊？系啦，又系你啦。 但我唔系代表法政护士咯，去咯。 明白， 即系嗰啲咯。 明白晒， 我有噶。 哦， 明白晒。咁其实琴日记者招待会系点咧？即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将会有个乜嘢行动咧？ 其实我哋喺嚟緊嘅特首选举里面咧，我哋会搞个全民投票。 系。 咁其实我哋系会用翻喺。2014年嗰阵时，真普联嘅一个方案咧，入边有民间提民间嘅公民唔系民间提名啦，叫公民提名， 嗯， 同埋有个公投去选特首嘛， 嗯， 咁我哋就想 implement 翻成套嘢，咁就喺翻呢个特首选举呢个时间，即系我哋现实世界就得1200个人可以选特首啊， 系， 咁但系我哋就想喺民间里边咧都推动一次嘅民间嘅公民提名，跟住之后就。有如果入面有一位候选人，即系被提名者系攞到1% 嘅即系选民嘅支持，即系37,790个人嘅话咧，咁佢就会咧成为我哋嘅民间候选人。咁呢个成为民间候选人之后咧，我哋就会喺3月10号至19号咧，就会将佢摆喺我哋个系统里边，包括埋嗰啲已经系官方 口窒窒。 哇！真系，我真系讲得冇咁顺畅。即系就咧150个 太多 number 150个选委得到选委提名嘅官方候选人，即系民间候选人同官方候选人加埋咧，就摆落我哋嘅系统度咧。 场外都 run 嘅，其实 场外都 run 咩叫场外都 run？ 即系佢攞唔到150入唔到，其实佢都即系你个名都喺嗰个 list 俾你 vote 嘅。 系啦，即系佢攞唔到85个官方提名，咁就唔系官方候选人啦。 但系喺 民间咧就，如果佢喺民间竟然攞到37,000几个咁犀利嘅 竟然即系实有啲人。 我希望系噶，我哋都希望系。 好简单，譬如如果长毛 系咯， 佢唔系正式就系经嗰条路径嘅， 佢真係可能攞唔到8500，真係老老实实。但係 有机会真係攞唔到。 37000係 no problem 啦，我觉得。 但我想问一下即係呢 set 嘢係同所谓而家特首选举係可以完全冇关嘅。即係大家喺个差唔多嘅 time frame 里面大家做一个 vote， 又或者大家个目的都係选一个所谓叫 CE。一个咁嘅位，但系原则上佢哋嘅候选人同埋提名选民基础完全系可以完全两件事嚟嘅。 可以咁讲嘅，因为如果佢而家官方嗰边其实系冇呢个民间提名嘅步骤噶嘛，咁佢嗰啲所谓想选嘅人，咁其实佢乜嘢都唔使，佢可以完全唔理市民，佢净系去 lobby 嗰1200人里边 lobby 嘅8500个教唆工啦嘛。咁但系如果我哋有埋民间提名嘅话，咁其实嗰啲民间提名嘅候选人，佢哋就要向公众 sell 佢哋嘅理念嘅。 系，即系基本上佢40岁都唔使满嘅啦。 咁又唔係，咁唔係佢真係要係一個 candidate，CE candidate，fulfill 咗嗰個 candidate。 係啦係啦。 嘅人。 即係嗰個門檻就係要夠40歲同埋香港永久居民。係 啦。咩連續咩年。 係啦。 連續住7年。 連續居唔係7年。 唔係20年。 20年。 係20年仲要冇外國國籍。 係啦。 喔、哦、即係你 fulfill 咗呢啲嘢，如果你搵到 37,770 個。 係啦 ,37790。 就可以係佢哋嘅一個 list。 係啦。 黑馬仔嗰啲其中一隻馬仔啦。 係啦。 咁係咪基本上你係會有一個 platform 俾人做呢件事，即係做個 nomination 嘅呢？ 係㗎，我哋係其實會用返POP， 即係民間廣大民研，廣大民研究計劃，佢哋嗰套 PopWorks 嘅系統，咁我哋做啲改良，跟住之後呢就會攞佢嚟做一個民間提名步驟嘅。 系咪都系喺嗰个Telegram 嘅个平台度咧？ 唔系噶，唔系噶， 唔系啦。 POP Popbox 嗰个咧，其实佢自己有个 Apps 嘅，咁我哋就会用翻嗰套 Apps。 即系好似622啦，你记唔记得嗰次啊？ 记得 啦。 你要 download 个 Apps， 跟住要俾身份证，跟住去 SMS 翻啲嘢俾你。 系啦，大致上系咁嘅步骤。其实就都系 唔可以留嘅。 系啦，即系会要求你入个电话号码同埋入身份证号码，咁跟住之后个系统就会 register 咗你。即系如果你冇 register 过啦，咁就 register 咗你，咁你就可以拣提名一个人。 提名一个人， 冇错。 咁但系你 咁就要提， 你就系 七啦。 你就系提名一个名落去嘅， 咪有名俾你拣。 哦，咁呢个 唔系嗱，咁我唔明个机制系点啊？即系譬如我提名游月华，咁你起码都要有个好系清楚游月华系边一个，起码有个相，又或者你要有个好 unique 嘅 feel 噶。如果唔系就系话有两个游月华，一个就是你，一个就系另外一个样嘅游月华。咁我点样提名？去令呢件事唔會 confuse。 咁喺1月16號至到31號呢段時間呢即係好似今日已經16號 要報名 㗎，今日已經開始 啦，要報名， 咁就要報名嘅。咁呢嗰個譬如舉個例啦，可能 Raymond 你想參選， 唔得，佢唔夠40歲， 我唔夠40歲啊，我後生嘅啫， 呢個四個都唔夠。 咁啊，咁 係嘛， 我冇講嘢啊，我冇講嘢啊， 你個鼻又長咗兩寸啊。 系啦，咁A君咧，佢想选想参选，佢想做民间候选人。 譬如胡官想参选， 系胡官想参选。咁咧，胡官想参选咧，咁佢就1月16号至到31号期间咧，就寄一张 form， 嗰张 form 咧就包括咗啲咩咧？就系、是、佢想佢嘅意向书啦，佢想参选啦， 系 同埋咧要有100个人嘅提名。咁100个人提名咧就系、是、包括咗佢个名同身份证号码嘅。咁亦都有 哦，即係个提名程序就唔係喺个平台上面做嘅。 唔係。 第一个初步步骤就唔喺平台上面做，就係 仲有好多条件要 fulfill 嘅。 係啦，咁 唔係阿豬阿狗巴士阿叔都入得嘅。 係啦，咁跟住呢港大民研究计划呢佢哋就会喺2月4号嘅唔记得前后啦，咁上下啦，咁就会呢联络返呢啲人呢就同佢做一啲確认嘅，譬如话確认返 佢嘅书。 係啦係啦，確认返你係咪 DQ 嚟。 唔係咁又唔係，应该即係要你攞啲 document 嚟，即係起码攞张身份证嚟睇下你个身份证号码系咪 match， 系咪真係40岁。 即係 verify。 係啦 ,verify。 尝试用尽可能咁去確认你个即係现实世界上面嘅官方候选人嘅身份你都要有。即係嗰个叫咩，个资格你都有。 其实佢入得政府嗰、那个都应该是啱的。 是。应该就是的。对。同埋要100个提名。咁我100个提名就尽可能確认啦，我哋会抽样去 verify 啦。咁睇下嗰啲提名人系咪真系想提名佢，定系佢自己乱写呢咁样。 嗯。 咁跟住之后1月16号至31号佢要寄 form 去啦。跟住2月4号左右呢POP 嗰边呢就会做晒所有嘅確认程序。咁如果確认程序冇问题嘅话呢，呢啲人呢喺2月7号嗰时就会出现喺我哋。 佢哋仲要答应承三样嘢㗎嘛。 仲有三样。 即系佢哋要唔受831框架嗰啲系咪都有噶？即系佢哋要支持真普选。 等我记一记先，唔系记一记，等我睇翻个 pass material 先。 系咯，我觉得好似有话，即系佢哋亦都要承诺几样嘢噶嘛。 你冇 意向书、声明及提名表格，冇你讲嗰样嘢嘅， 系系咪唔使咯？ 系啦，你头先讲嗰啲会唔会系大家个共识，但系唔系一个要求咧？ 嗱，唔系嘅，因为咧仲有一个步骤嘅，仲有一个步骤佢可以成为民间候选人嘅，就系咧，如果佢喺1月16号至到2月，即系1月16号打后啦，即系今日打后啦，佢公开宣布成话要参选嘅话咧， 系， 咁我哋咧都会咧喺2月7号嗰阵时咧就将佢纳入去我哋系统入边嘅。点解有咁安排咧？就因为其实喺佢公开宣布嗰一刹那咧，其实佢已经系计入选举开支噶啦嘛。 嗯， 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咧，即系觉得佢应该都系一个即系想参选嘅人，而佢亦都咧已经系受到某程度上嘅法律嘅规限。咁所以我哋就会摆落佢哋喺个即系民间候选人嘅提个 list 入边。 但系佢去到即系到时攞唔齐提名咁点啊？ 或者佢唔去攞，我唔认同公民提名，我唔做呢样嘢，我唔攞。 唔攞都会加埋落去嘅，咁冇办法噶啦，佢已经。 哦、即系你讲紧，最 多佢唔会做任何嘢，咁佢咪会攞到37000个咯？咁攞唔到37000个，咁佢喺公投嗰时佢就唔会成为民间候选人咯。 O K， 咁即系两个程序啦，一个就系提名佢入闸，第二个就提名佢出选成为 candidate 系咪？ 系啦， 咁会唔会冇噶最后？ 冇乜嘢， 即系冇 candidate， 冇37790个啊嘛？ 有，绝对有可能啦。 系咯， 即系如果长波冇37790， 你问我真系觉得37790个真系 合意嘅，真 系好难噶，咁样系咯。嗰时好似话华叔唔知都好难攞，周街攞攞唔到。 系依家有啲 apps 可能会好少少啦，但系我觉得其实我唔知道 都有 app 难住嘅，唔系个个识用啊，或者有啊。 嗰时喺街度真系要坐喺度咧，好似睇相咁咧，同啲阿婆喺度搞噶。 搞咩啊？ 系 即系帮佢哋攞个电话咧入噶。 哦，系 都有啲有个门槛噶。其实我自己觉得38000，即系攞到系。是一啲嘢嚟㗎，即係讲佢出 咗 有 嘢 受 成。 嗱，咁你咁样提呢，咁我会一定会反问啦。咁你如果所谓叫泛民候选人，或者成个 campaign 系冇一个 feedback， 令到有一个所谓你哋喺个机制下面产生嘅候选人，咁你到最后你点同香港人解释你即係点啊，我呢个 catastrophic failure 㗎嘛。 唔系，咁如果你系冇民间提名嘅，咁就真係冇人 fulfill 到呢个要求。 即係长毛都攞唔到37790。 係。 咁 啊，長毛要諗下點解攞唔到37790，就唔係我哋要諗。你因為我哋呢一個門檻唔係我哋作㗎嘛，你 1%、嗯。 我明啊。 1% 係嗰陣時公民提名，即係呢一個 政改嘅時候。 政改嗰陣時嘅大家共識。 係囉。 咁我哋就算雖然我哋係搞民間公投，搞民間嘅公民提名，但係我哋冇咩 ground 要減低呢個門檻㗎嘛。 嗯。 咁所以我哋就係都係。 1% 好合理嘅。喂大佬，你真係你選特首喎，你都冇 1%， 你真係翻屋企啦，係嘛。 咁如果就係、是、咁你如果係冇人去攞到37790，咁有邊個去到最後出咗閘俾人投嗰關呢？係咪就係你喺電視見到嗰啲 candidate 呢？ 正話有講兩種情況嘛，一個就係佢攞到37790啦，另一個就係佢公開宣 布咗 啦，咁佢都會成為我哋系統嘅提名，即係都會成為我哋提名型一部分嘅。 係。 咁但如果佢最後攞到37790咁就冇啦，咁就係、是、咁就會係得返電視嗰幾個啦，即係唔係電視嗰幾個，即係攞到150个提名嗰幾個咯。 哦， 係啊。 嗯， 即系如果系系咯，即系如果薯片叔叔佢话佢唔宣布参选， 佢唔宣 布参选系攞唔到150票，咁都唔会有得玩噶啦， 冇噶啦， 咁啊净系可能喺林郑同热流之间拣一个， 冇错， 你唔好讲得咁悲，你唔好讲得咁形状， 但系咧 一个可能性啫，我而家 系 冇错。如果讲后讲咗嗰个候选人就的确系咁样发生，咁但系喺个选举嘅程序里边咧，我哋都有第二啲嘢嘅。 系 咁，其实就喺个提名人就系咁多啦。咁到开始去3月10号投票嗰阵时咧，其实喺嗰个选举个过程里边，我哋加咗一个叫逆向投票嘅做法。 嗯。 咁平时我哋投票就惯咗就系投支持边个噶嘛。 嗯。 咁但系咧，其实喺最新嘅一啲心理学研究或者一啲选举学嘅研究里边咧，我哋发现咧，人咧拣一啲。想要你问佢想要啲咩咧，系难嘅，即系大家同女朋友食饭都知噶，系咪？ 点答你啫？ 我老婆好意思 讲，系啊，我哋好难答嘅。 你嘅 通常我决定晒咯， 好易系，好易啊！我哋好易系， 真系 好难。OK OK， 系啦， 呢啲玻璃 系啦，但系咧，通常你问佢，咁不如食日本嘢啦，咁佢会点？ 即唔 好，日本嘢咁肥，你又贵，咁食 上海嘢， 食斋啦，食斋咁寡。嗱、 啊， 你要睇到个差异就系咧，啲人咧要佢拣一样嘢咧系难，要佢 say no to 一样嘢咧系易啲嘅。 嗯， 咁所以咧喺個有啲選舉研究就係話咧，如果你個投票裏邊問啲人唔支持邊個或者唔想邊個做咧，佢容易啲答嘅。咁所以我哋咧今次咧就加咗呢個逆權投票嘅做法，就係話如果佢喺投票嗰陣時咧，佢除咗可以揀支持邊一個候選人之外咧，其實佢亦都係可以揀佢反對邊一個人嘅。 一齐做噶嘛？ 一齐做嘅。举个例，如果有四个人参选嘅话咧，咁佢就投四次，就系咧第一个人支持反对弃权，第二个一样，第三、第四都一样。咁用呢种做法咧，去即系帮啲人去容易啲做到个抉择。 咁会唔会出现个情况就系、是，基本上你譬如你，因为你呢个选举系你净系选一个人嘅啫嘛。 嗯， 咁你因为有一个心目中有一个合意嘅候选人嘅话，咁基本上嗰、那个即係譬如有四个出选都好啦，你揀咗一个其他嘅三个一定係 no 喎。如果你係一个已经有諗定想要边一个人嘅话呢，你真係会咁投嘅。但係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就都有啲人唔係咁样嘅。 我就係想问你呢样嘢。你话 淨係投 no 呢咁唔投 yes 嘅。 全部都 no 都得。 全部影 响。呢、啊這个当然係一个 option 啦。全部都。咁问题就係话你如果个机制上面你係限死咗，譬如呢间录音室有五个人嘅，一定有六个人嘅。咁呢六个人一定要 compulsory 投票。咁我就会走去投个 no 啊。咁问题就係话如果我唔系 compulsory 投票，我点会突然间去揀隻 app 出嚟话俾人听呢、這个 no 嗰个 no。 你总会有一啲人，你可能系一个人合意或者两个人合意。咁你就会揀嗰两个人 yes， 其他人 no。又或者系嗰两个人合意，其他人我。 即你可以投两个 yes 㗎。 可以， 都逐个每一个都要投咯， 系逐个投。 即系唔似立法会嗰时咁拣嘅， 绝对会有啲人 take all the trouble 咧，走去投，跟住咧全部 no 晒佢，佢想表态啫嘛。你喺选委嘅时候，几多啲票 DQ 咗啲票，咪无啦啦就系写咩我要真普选啊，或者 呢剂又唔会啦，我觉得 有啊， 呢剂又唔会噶啦，呢剂我觉得真系唔会。 吸引特登攞支笔出嚟写粗口， 手写咯，乜你乜乜乜。 因为张选票冇名，我任你写，真系真系冇所谓。 O K， 投票， 所以签个保卫声明 呢个我明，因为你要入去表态，同埋你系选委啊嘛，同埋你系呢个选委，你有资格，因为你背后有你有你自己界别嘅选民嘅命定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我揸住只 app， 我唔知啊，你到最后真系有几多人玩呢个游戏，仲要识得玩呢个游戏，都其实真系要好花功夫去推广。 系噶， 你可以做啊！如果你中意嘅话， 我惊我唔识。 冇住六二二啫嘛，一样啫嘛。 我惊我唔识做。 六二二都咁多人投票啦。 我又觉得加个逆向投票又唔系难到要再学过嘅。 唔系逆向投票唔难，但系你话要喂，其实个个都可以选 yes 嘅。咁、即系话四个人，如果有一个胡官，有一个薯片，我咁扑街嘅，我系要两个人都 yes， 其他嗰啲人 唔系有班人咪净系喺度推广话，即系话，哎要投八票嘅，咁呢样嘢咪佢哋做咯，应该 系啊，投咯，佢哋投八票。喺呢個 system 佢可以棄權咯，或者佢負曬所有人咯。咁但其實咧，我哋都仲 負曬所有人。 我哋仲有第三個措施嘅，就係、是、我哋喺嗰個候選人之外咧，最尾仲有一條叫我哋叫議決題目嘅。嗰個議決題目咧就係咧一條好簡單嘅問題，就係、是、你支持定反對現行嘅 千二人 特首普選特首選舉制度。咁、就係講緊即係依家官方嘅嗰個做法。 好多餘喎、啊、呢、這個。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 唔係嘅，都係一個收集資料啦， 係一個最即係最有效最實際。嘅数字去反映 分到佢系建制定 系啦，究竟嗰个人系咪一个即系其实佢系中即系支唔支持依家现实世界发生紧嘅嗰度选举制度？ 如果你 say yes 呢啲咪唔系支持真普选咯？ 即系你会 neglect 咗佢， 因 为 入边都有支持。 哇！你仲支持千二人小圈子选举？你仲玩咩？ 系我都系嘅，你都咁讲都啱嘅。 你而家先知啊？ 我冇仔细谂到你， 唔系。唔好咁讲，俾啲时间佢，俾啲时间去完善个制度。 嗰人特登入嚟，特登入嚟玩一个 咩副阵中嗰啲， 跟住之后咧，佢 就真系 就 系要改，不唔系佢啲坏人入侵嚟都会扮嘢。 乜特？我觉得 唔系佢可能神区有分俾人选。 唔系，我觉得 嘅咁。 唔系，我觉得人心复杂，人心好复杂嘅，可能佢觉得。佢可能佢 人生好复杂， 佢一谂就觉得 Raymond 呢啲啊， 系啦，唔系点啊？经历好多噶，每人都 即系佢可能觉得，系我梗系入去个系统度投啊，曾俊华或者投啊啲一啲建制派嘅候选人，咁等佢咧都多一票，跟住我系支持佢喺现实世界都做特首噶，咁佢咪又全部都 yes 晒都可以嘅，即系你好难想象啲人谂啲咩去做 呢件事， 但系我哋就攞到嗰个资讯就话俾世界听，有几多人系支持紧现行制度，几多人反对现行制度。 嗯，咁其实吸收咗上次622又好啦，雷动计划好啦，其实今次对呢个系统会唔会有啲咩改善呢？ 点样防止个黑客入侵？ 即譬如系啦， 国家级嗰啲啦。 你知道高登啊，好多巴打噶嘛。咁你个个人都话有100个人提名，佢系真系可以 generate 到每一个巴打。即你明唔明啊？佢如果嗰度1000个人嘅话，基本上系可以，因为我提名可以提名唔止一个人噶嘛。 嗯。 咁你有啲一个1000人嘅团体嘅话，我可以提名晒嗰1000个。 其实又唔系嘅，我哋提名人就只系一个人可以提名一个人嘅啫。 嗯。 即系佢唔可以提名到100个人嘅。 哦，即系1000个人，你可以提名100个，提名10个， 系啦，10个， 嗯， 我都要攞37000啦，系嘛？ 其实佢提名到入去个系统度唔系好大问题啫，或者多个人俾人拣啫， 系啊， 咁你加100个，最多我 scroll 得辛苦啲咯，咁但系佢都好辛苦， 大家嘅智慧都 OK 啦， 咁而到最后佢要有一个 我提名你啊，我 唔好啦，唔好我够四廿岁，吓唔好客气啊。 咁攞身份证出嚟睇下先， 系咯， 我就黑客点啊？ 讲呢啲 哦，黑客已经佢点啊 ？OK， 即嗰次就系突然间好大，好多人 DDoS 去啊嘛。 哦 ，DDoS 你就唔系担心。 系点？我上次你讲过，但我唔系好明你。 我系觉得佢一定发生， 因为如 果解决 防唔防到嘅啫，其实 谂防唔防到， 唔系讲唔讲得噶？咁讲咗佢哋就知道， 一定会嘅。 讲啲 呢啲翻嚟讲得， 讲啲讲得噶啦。 嗱，咁其实我要先讲翻。一件事就係我哋用嘅系統呢主要係用返 PopWook 嗰套系統嘅。 嗯。 咁 PopWook 嗰套系統呢 ,2014 年嗰陣時都用過一次而係俾人 DDoS 過㗎嘛。 嗯。 咁嗰次嘅經驗就係佢哋。 咩過啊 ?DDoS。 即係咩啊 即係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总之用啲炸弹嚟炸你，炸到你啲嘢 简单 嗰 就 晒咁样。 你有冇试过咧个 line 啊，又或者个 WhatsApp 咧，突然间一次个100几廿个 message 咁系咁炸你，咁 俾人洗版啦，真系 俾人洗版 系咁铺嘢问我哋问题咁样样。 咁啊点啊？ 咁个系统咪会 取晒 bandwidth 同埋部机好慢咁轻机咯。咁啲真系做嘢，真系想投票嗰啲人就入唔到嚟啦。 哦， 其实 系明晒。你喺部电脑上面一下子开几百个 application， 你电脑会点啊？ 系咁转咯。中间嗰粒嘢又转， 好少我唔知道，所以 系啦， 唔紧要啦，总之好多人一齐啦，系嘛？ 系啦，咁其实 搞慢咗或者搞轻咗， 系啦， 算啦， 搞慢咗，搞轻咗。 唔系我仲几匿，我仲呢个匿名嘅方法讲咗咯， 啱系， 唔系即 系 好简单，即系部机唔够快，系一齐揿掣，咁揿到佢慢到飞起，咁第二个人想用咪用唔到部机咯， 系咯， 其实系咁样样， 简单咯，系咁，我啲读者都可能同我一样噶嘛， 得噶，系啊，明啊，系啊，咁点防咧？ 咁我要讲翻622先，因为咧622嗰阵时佢哋咧就PopWook 个系统都受到攻击，而个规模系即系世界纪录嚟嘅，系个3Gbps。佢话换算翻就系每秒钟有100万人喺度起晒揿，即系 每秒钟 request 100万，每一秒100万 系假噶，流噶， 一秒 系咪我部机就可以 set 到搞到噶？净系真系有1800000人个人喺度搞， 佢可能有几十万架中咗病毒 僵尸机、 僵尸电脑、僵尸电话或者系嗰啲小米盒子，咁就跟住之后系啊 ，PlayStation 都得， 系 PlayStation 都得噶， 红白机咧， 你系啊，好 上网， 你话我点样做到鬼头目啊？ 你真系要反省一下自己 吓，系啦，咁跟住之后，佢嗰阵时系每秒钟100万咁样，咁最后结果系点咧？最后结果咧都系投到票嘅，即系622嗰阵时其实系拖慢咗投票，但系都系投到嘅。咁因为 几个钟头后， 有高手出嚟帮助， 系咩M N 投嘅嗰间嘢。我记得佢本来系谂住2日就完结嘅个电子工 作，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因为俾人攻击啊嘛，咁跟住之后佢哋就拖咗成件事， 变咗22、23、29 咁样，唔知6日定10日咁样嘅。咁跟住之后咧，佢哋咧就用咗 Cloudflare 嘅一啲 service。咁啲 Cloudflare 佢点做咧？佢哋其实就专做呢啲。 Cloudflare 系咩公司嚟噶 ？Cloudflare 系间网络保安公司， 喺香港定系咩？ 喺美国嘅。咁但係佢最近都喺好似新加坡設咗分店嘅。咁 anyway 呢啲 轉團有人喺嗰度做 分店阿 J 啊嘛。 嗯。 哦，係。咁其實呢就Cloudflare 呢啲公司就專做即係專對付呢啲咁嘅 DDoS 嘅攻擊啦。咁嗰陣時嘅PopWook 佢哋呢就揾咗將呢套系統擺咗喺個 Cloudflare 後面。 嗯。 咁就由 Cloudflare 幫佢哋頂。咁 Cloudflare 有好多技巧呢去減低嗰啲 DDoS 嘅攻擊嘅能力嘅。咁譬如話可能會認到一啲話認到啲係咁 send 嘢過嚟嘅，咁就知佢係即係 zombie 囉，咁就得咗佢唔俾佢入嚟。 OK， 等等嘅方法。 咁我想問啦，你最想喺呢度系統裏面攞得邊一類型嘅資訊呢？ 系統即係一類型 sorry。 呢個 投票啦。 搞你啫嘛，系咪啊？想搞汪你， 呢、 這个 唔系 啊。 头先系头先嘅问题啊，而家个问题系你想经过一个平台，系想会出咗个民间特首出嚟啊，定还是系点咧？ 出个民间， 咪就系、是、出个特首，人民选公民选出嚟嘅特首咯。 但你会唔会同佢之后会有个同佢个对口组织？就系、是、每当有一个重大议题嘅时候，你要问一问呢个民间特首嘅意见，定如何如何？ 或者选出嚟之后点系嘛？ 系啊， 哇，有冇谂到咁远啊？ 嗱，我哋就真系未谂到 三月十一号嘅事啊，先生。 我哋 唔系 啊，你 讲 三月廿五号之后嘅事啊， 选完之后嘅事啊嘛。 系啊， 选完之后。 咁我哋问下个目的系咩？ 我哋公民联运动去。 其实我想问埋咧，你有正咩副啊？ 正副。 咁点计啊？嗰阵时？ 一个投票嘅正值咯，即系如果嗰个人有1000票正，500票负，咁我哋就佢嘅正值就系、 是、即系计个结果就系睇个正值嘅啫。 系啦， 咁胡官会赢嘅， 点解咧？ 佢都少人争佢咯，即系佢唔冇人理佢咯。即系 I mean 呢一刻你又唔知嘅， 边个赢都好啦。我谂佢最大，即系我估啫吓，即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咧就系佢做一个比较咯，就系、是、话。透过而家嗰个一个小圈子嘅选举选出嚟啲人，同埋喺公民呢一个咁样嘅行动入边选出嚟个人，成个过程，咁你做一个比对对比。 但我系 concern 个结果咯，即系可能系真系非好出人意表嘅。你如果计正值嘅话， 你就唔 即系可能得十个人投。 原来林郑就 okay, 但冇人投， 唔 OK。咁佢喂十正值都十啦，但系你叶柳咁可能系一万人投 OK， 一万零一个争， 系啦系啦，咁就。就输噶咯， 系啊， 输好多添， 系咯，输一系咯，一对十咁噶咯，输 唔系嗱，公民联合行动就真系唔系最关心嗰个选举结果嘅，坦白讲，咁选举结果系唔系我哋最重要嗰样嘢？最重要嗰样嘢系我哋想香港人可以参与嗰个民间投票，即、就、系、是、我哋想有一套公投系统喺香港发生，而系运作优良嘅。我哋想 achieve 到呢件事，即係呢一種嘅公民充權其實係重要過咗結果。如果你講結果咧，又可以調翻轉頭講嘛。你五百萬票有咩用啫？佢都係冇特，佢唔係特首嚟㗎啦。 係咯， 即 係財貓喎，可能最後係。 係啊，財貓五百萬正票咁啊，點啫？咪又係某一組，咪又係嗰個601票嗰個組，即係又可以咁樣拗。但我哋覺得最重要就係，如果有五百萬投票，咁啊發達啦。即係咧，我哋就係、是、即係完全係體現咗香港人嘅民主。 五百萬人投票 民主嘅公民投票喺香港發生呢件事先係重要。 系， 咁我明白，今开始明明啲，简单嚟讲 咧 就是， 我上拜讲你唔明咩？对唔住啊，我觉得冇，我真系做唔到鬼头目，啲人都唔明白我啲 order， 你冇用嘅真系。咁即系基本上呢、這个呢、這个平台咧，系会特首选举之后咧，基本上用翻同一套 database 或者系会长期发展落去，定系点咧？ 如果係講公投嘅話咧，我哋喺公投完結咗之後咧，嗰啲數據就會消毀噶啦，我哋就唔會 keep 嗰啲人嘅啲 record 啦。 贏咗贏咗嗰個， 咁呢個係係呢個好重要嘅，即係 secret ballot 嘅一個核心價值嚟嘅，就係、是、你唔可以儲低嗰啲人嘅。 但係你會希望社會嘅重大議題嘅時候都經過呢個平台再做一次公投。 冇錯，個系統就會喺度嘅，啲投票嘅資訊。 咁慘，佢贏咗，譬如長毛贏咗之後，咁咪咩事？佢都之後都要出嚟講嘢咯。 点解？ 咁佢系民间 endorse 咗嘅特首 吗？你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话， 即系唔官咁样，大佬， 你喺个系统里边产生咗一个人，个问题就系话佢即系喺个系统产生嘅结果同现实 系 唔同嘅。 好有认受性嘅人嚟噶嘛？呢个 你如果你个系统啊真系非常之有认受性嘅话，你会形成一个强烈对比，咁变咗就系话佢会觉得你民间充强呢个系统咧比较有民意认受性嘅。咁你一个有民意性认受性嘅平台产生嘅特首出嚟，咁你梗系香港事务大小边？个冇事安啦，即系问，梗系问下佢啊，因为点样体现呢个认受性啫？ 但又唔系佢哋做咯，跟住嗰度。 我明白，跟住记者打去问长毛啊。 首先呢样唔系我做，第二就系我觉得香港人又会好现实 嘅，好羡慕嘅。 26号之后咪就系嗰系特首咯，601票嗰个特首。咁啊，长毛系 nothing， 可以系咁噶嘛？ 明白啊？ 即系睇下大家点 interpret 呢件事。 好啊，咁啊，今日就有单大事发生啦，就系、是、两个人终于辞职辞。掂咗啦，系嘛？咁啊，迟到 职 啦。咁下一节翻嚟讲呢样嘢。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